一句，我的安静不想打扰你，没心事非要个酒精，什么也行，什么也不行，问你是谁跟我一起，哦哦哦，保持距离，我的秩序留点小心。 清风吹飘雪，渐厚鞋踏破路湿透，